好咁啊，快啲啦，快啲啦，咁啊，嗱，头先都讲过啦，咁啊，有另一个超人嘅，咁啊，礼拜除咗蜘蛛侠就系呢个咸蛋超人啊，咁佢叫做咩咩 Sid 定 Sid 咁啦，咁我哋暂且叫做 Sid 啦吓，系啦， 系， 直译啫，系咯，Sid 啦，咁我唔记得佢哋而家有个中文名安俾佢噶，都系唔知叫做咩度咩度嘅，系嘛， 系， 定跌乜嘢唔记得咗啦，系啊。之前啱撳完忘記咗，因為早啲嗰陣， 我哋用翻我哋嘅名啦，叫哲墮先啦。 哲墮咁啊 ，Zed 咁。咁大致上咧，佢係用一個唔知道自己身份，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嘢同今次阿蜘蛛好似喎，即係佢又唔知老大係邊個啦，係咯，佢又可以跳到好高，但係又佢但係佢死堅持只係地球人啦，又冚親頭啦，係啦係啦，佢又一跳就冚親頭啦。一樣的喎，啊，即係佢都好嘢喎，即係可以同一個禮拜咧喺冇睇過情況之下抄個蜘蛛俠，真係厲害， 都係搞笑撞埋，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大致上咧就我好奇怪嘅，開場我就話阿 Barry 引爆咗嗰啲時空炸彈咁嘅嘢嘅，咁佢仲要喺地球度爆嘅，咁佢又由地球作為一個圓心咁咧，就成個宇宙崩潰啊， 嗯， 咁啊成班尋人真係企曬喺度，咁啊Zero 就想冲埋去啦，咁啊七七拉住佢话：，哇呢、這个宇宙已经冇得救噶啦，咁即系咁样，咁就冇讲啦。咁当然佢之前有提过咧，就系嗰个 Mobius 嗰、那个，即系个叫拍档超人啦，嗰个蓝色个咧，佢就去发明咗呢啲咁样嘅 capsule。 嗯， 即系佢叫嗰粒好似你话电池好子弹好嘅嘢做 capsule 嘅，即系因为初代啊吉田嗰支嘢叫做 beta capsule 啊嘛。 嗯， 即系胶囊咁样你佢亦叫翻 capsule 啦，咁话嗰啲 capsule 就有佢哋啲超人嘅力量喺里边嘅，吓虽然一粒咁细嘅，但系有打低怪兽嘅能力咁样，咁啊就唔知点解咧，系咪呢个地球其实系重新架构嘅咧？佢哋又唔知道有呢啲怪嘅， 系因为佢嗰度复活翻个地球之后，啲人好似 系啦，我怀疑佢系重新架构过出嚟嘅呢个世界系， 嗯， 咁佢哋超人同呢啲咧其实有传说嘅，但系就冇人见过嘅，系啊， 嗯。 咁咪就成日講住話唔知咩幾多年前一場災難咪由隕石造成啊！咁有人影到相有隻好似 Barrier 咁嘅一個影咁嘅嘢嘅，即係你當佢光之巨人咁咯。咁佢亦都叫得出嗰只做即係 Barrier 嘅。咁、 嗯、 但係個男主角就唔理啦，成日中意睇特攝片喎。男主角有個電視有做另一個等身大超人嘅，即係佢自己作嘅超人啊，唔記得叫咩名咁。咁佢屋企亦都住咗一隻怪獸仔嘅。 系啊， 只怪兽仔喺度住嘅，咁啊怪兽仔就话咧，你唔系地人嚟嘅，咁我而家地人啦，我点会唔地人？我你听到我讲嘢，跟住咧你又可以跳到好高，咁你点会系地球人咧？咁啊怪兽仔就相信佢唔系地人嚟嘅，但系佢又死话自己系地球人嚟嘅，咁就刚开始就出现怪事啦，佢楼下嗰、那个即系佢住喺个士多楼上嘅，咁啊下边阿茂叔就坏晒啲嘢啦，喺个雪柜明明冇坏，但系啲雪柜融晒，咁但系可能佢咪因为嗰只怪兽系嘛发出热力嘅，我谂啊。咁只怪兽其实亦都系合成嘅，又系将只唔知哥姆拉又夹咗只乜嘢咁，又系有另一条友又系用嗰啲咁嘅 capsule 咧整出嚟嘅，吓，但系只怪兽都有眼瞪嘅心口嘅，吓， 系， 吓，咁好明显嗰条友其实就系 Barrier 嘅人间体啦，吓， 系， 即系如果你睇过预告嗰啲就知道，咁好啦，咁跟住佢咪危急嗰阵搓咗咗只避难嘅，咁但系后屘话佢个怪兽踩完嗰个城，又去踩另一个城啊，咁话。佢話：跟住佢哋識嗰人，其實就過咗去嗰度啫嘛。如果踩爛埋嗰度，佢哋會死。咁佢就想去保護佢哋咁啊。咁嗰晚就突然間有個波啊，就出現咗喺面前，帶咗落嗰個地底基地度嘅。咁佢帶好得意喎，佢又唔係就咁鞭噶啦，又唔係轉移，佢係有搞啲 lift 咁嘅嘢。但係嗰個 lift 唔係實物嘅喎，佢 V 咁又變咗噶咯。 嗯， 即其實佢係轉移嘅，但係要走入一界嘢入邊轉移咯。咁入咗个基地，佢就叫佢做 master， 咁就叫嗰个电脑叫佢。咁、那个 master 个电脑都系个波咁嘅啫，得个声。咁佢就话佢有嗰个主人嗰个 DNA 嘅成分喺度。咁佢话你就有新嘅主人咁。咁佢就俾咗个变身器佢，即系又同埋佢好似 Iron Man 咁，我又教佢点用嘅喺度。即 系 又系又系有呢个 Suit Lady 呢个咁嘅概念喺度。咁而佢用嗰阵亦都好 Iron Man 嘅，你见到佢系影住佢个面嘅，即系佢唔系好似以前咁，好似喺个空间入边有个人咁嘅，佢就 系 影住佢个头嘅啫。 系啊，即系佢 好似你影咗 Iron Man 咁啊，咁影住阿 Tony Stark 块面咁噶嘛， 系啊， 有啲仪表噶嘛，佢都系类似嘅。咁当然佢冇仪表啦，但系影住块面都好埋咁。咁佢继续可以同个电脑同嗰只怪兽仔倾偈。咁佢哋又睇住佢，咁但系佢自己唔知道自己系咩样嘅。佢就见佢自己变大咗，咁同埋点解啲地下咧好似淋白白嘅？佢话 即係對佢嚟講，話點解啲路變咗好似軟嘅咁樣嘅，咁佢一踩係爛嘅。咁咁啊唔知好唔適應啫，但係佢唔知點咩樣，佢望就望咗隻手嘅，咁我含緊出人咁嘅樣喎，即係含緊出人嘅手，咁我打啦咁，咁佢又唔識射光，唔識成嗰個打，咩拳腳功夫完全唔夠隻嘢砌，咁總之嘟嘟嘟嘟嗰陣，咁嗰個電腦同佢講話，含緊出人喺呢個星球咧，只可以有三分鐘嘅戰鬥時間，咁佢話結束咗之後咧，佢話20个钟头之內唔可以變身啊。佢有咁講過嘅呢度，唔知佢呢樣嘢就之前冇特別講話幾耐嘅。即系冇话过佢唔可以再变身呢样嘢嘅，咁呢度佢就讲到明20个钟头，即系起码20钟头内唔可以变身。咁佢咪，但系咁佢可以点啊？咁佢咪话叫佢出死光？咁佢话吓点样出噶？佢话你应该知道。咁跟住佢就突然间叮一声，佢就突然间就知道咯。即系原来喺佢话佢嘅记忆入边，其实佢系识噶。咁跟住佢咪出咗嘢好劲嘅十二死光，即系佢好似阿 Barry 咁嗌咗一大轮咧，只眼突然间扯晒光噶。即係佢唔係好似含緊出咁就咁出嘅，佢扯完一輪好勁咁樣，跟住砰嗰下就打爆嗰只怪獸，咁跟住佢消失咗啦，就好似冇曬力咁，即係係佢唔係飛走，係成 V 咁唔見咗。嗱，咁你話嗰個另外條友執咗兩粒嘢咧，其實應該係只怪獸俾人打低咗之後剩嘅，唔係個超人剩翻低嘅。 哦，因為我見到有兩粒可以指。 因為嗰只怪獸都係入兩粒嘢裏邊嘅，其實佢之前有鬚咗。都系咁整出嚟，佢冇再影清楚，但系因为嗰条友自己执翻啊嘛，咁佢又好嬲咁样，咁应该系俾佢打低咗只怪兽嗰两粒 capsule 啦，理论上系咪？ 系啊， 系唔系消耗咗个超人嗰粒 capsule？ 因为个超人嗰个 capsule 系不断用嘅，应该系。 哦，即系唔系好似子弹用嘅似冇嘅， 应该唔系嘅，应该唔系。咁总之佢而家第一次变身就话佢个原本个 form 嚟。个电脑话系佢原本嘅形态嚟，咁但系好奇怪就佢原本形态都系 Barry 啊、Low 啊、吉田。 是两个生的其实先生子的。 咁、啊、即其实啲含忍真系唔使女人生嘅、啊。即其实系将原先嘅超人合成啦。 原先可以搞嘢之后生到下一代嘅。 唔使搞嘢啦而家就係、是。直接将两条 DNA 合成啦。 係喎。都係咁佢係咪用呢两粒嘢就定到两粒 capsule 摆埋部机度一整生咗 B 呀。 唔知都唔知佢点样咁点样算係佢个仔呢如果係咁。 系唔知同边个撑咁啊？ 冇讲啦呢啲系咁所以呢度就叫做咁讲完咁啊，下集又出嗰、那个执把剑嗰个女啊， 系 咁嗰个女原来都有啲超能力，可以控制啲火噶，都唔系常人嚟噶。 嗯， 咁系咪有啲咩神功定乜嘢啦？总之系揸把中国剑咁啦，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啊XA 啊个电影入边嗰个上次嗰个 Pac-Man 咧，即系食鬼嗰个博士。即其中一個部下嘛，有個女好勁功夫就係嗰個女嚟，即係個演員做翻。咁啊，現實上都係學嗰啲咩中國長拳啊嗰啲好犀利。即現實上佢係學中國功夫嘅，咁所以佢可以耍到啲劍啊啲好似模似樣。即係真係識㗎，唔係扮，真係識功夫。咁啊揾咗條女做叫做女主角啦，就咁啦。咁啊就喺度咁嘅嘢啦，叫做新嘅含忍超人啊 Sidor， 或者 Sidor 咧應該讀啊。 思豪都有人監睇啦， 哦，嗰、那個仲搞笑，係一個中老就有曬老婆有曬仔女咁啊，翻工嘅咁啊，四眼佬咁，佢除咗眼鏡一戴嗰、那個嗰、那個好肉酸嘅思豪玩具眼鏡咧，就會變噶啦，係 啊， 係啦，咁啊好似少少傻傻地咁啊，見到啲傻佬即係翻工嗰啲傻佬，係啊係啊，即係佢唔會唔笑咯，我都 OK 嘅，個樣有型喎，但係佢就係做傻嘢咯，都傻下傻下咁咯。 系 啊，嗰啲唔系好正经嘅。咁 但系有次同阿思豪，而家佢成日，我觉得思豪出嚟好似同佢开头嗰阵时候，我感觉完全唔同晒。 我唔同晒，系分嘅而家。 系咯、啊，开头明明懒人咁样，而家唔系。 吓，唔系。咁冇办法啦，而家思豪就贯穿晒所有新嘅超人噶啦，一定系咁样嘅。吓， 系咯、啊，而家变咗 佢嚟带嘅，系啊。咁可能佢可以。即係楞到多啲嘢啦，因為佢又出生入個仔咁係嘛，咁你可以楞到班舊人啊嘛，係咯， 係同身嗰啲 作為一個橋梁，不過佢係適合啲嘅，係 咯， 就真係好過之前用啊 Melvin 好多，係咯。 哦，咁嗰個一向都人哋嫌佢咩㗎啦？ 嚇！咁你話要好打嗰陣，你阿 Zero 其實都好打㗎嘛。 係咯，即係上次 算好打㗎嘛。咁你 阿梅美斯啲人實在太廢啊嘛。 嗯，廢啊，係啊，係啊。咁所以你用 Zero 嚟楞咧就比較適合啲嘅，的確係。咁而配音啊，永遠係宮野真守啊嘛，繼續嚇，係咯，係咯，咁樣啦。 咁啊，冇嘅，我整体觉得虽然呢集都系走啲搞笑少少搞笑，但系未至于上次 Ops 咁有班傻仔傻妹咁大镬 咯。哦，未至于有班小丑跟住佢，得佢一个咪咗而家呢度。 暂时一个，但系其实佢有个好似啲 X-File 咁嘅队嘅，但系着啲行政装嘅。咁、那个女又大癫大晒，见到怪兽好开心咁，但系但未至于系上次傻到咁咯，系咯。 嗯。 咩上次你做啲业余啊嘛？咁你成件事话好甩喎，你好似咁嗰啲小学鸡咧，就系追飞碟嗰啲咁嘅 feel 咁。 嗯。 咁呢度你话晒个组织嚟噶嘛？咁政府噶嘛？咁你里边有啲人见到怪兽好兴奋啫，咁你又未必冇嘅，呢啲动画成日都有噶啦。 嗯。 即你未必话佢系冇一个 professional 嘅能力噶嘛，最少系咪？可能佢有嘅， 嗯， 即最少系咁咯，系啦系啦。咁你话又即咁嗰个揸剑嗰条女亦都唔似系傻嘅， 系， 系咯。咁似乎佢今次系有翻啲正英角色捞下一啲即系轻松角色咁去做平衡咯，系咯，就冇上次即系全部人间即地球人好似都系傻嘅咁，做咩事？唔系连个主角都唔系好正经嘅啫。 咪黐咗佢哋咪唔正经咯？ 一黐咗佢哋就喺度傻，又一齐去冲凉啊，一齐去食嘢啊咁样嘅。咁你以为嗰、那个、那个样衰佬系咩？同佢哋一齐玩嘅，有时傻到做乜事？ 唔知啊，明明喺度打又唔啱。 全部角色都系傻嘅，我咪睇下 Adam West 蝙蝠侠部位大佬。 系跳紧舞啊，成日睇紧。 唔系好得，但系今次就冇去到咁离谱，系啊。咁同埋佢始终有个黑暗嘅。即系嘅嘢就系佢始终系 Barry 个仔啊， 嗯， 佢要讲呢样嘢，即系其实佢系一个黑暗之子嚟嘅，咁点解你可以由呢样嘢即系做一个光明之子咧变翻咁？佢有呢个元素，咁同埋今次我觉得佢呢只嘢咧，好似好抄之前嗰只泰国嗰只超人嘅，因为佢蓝色眼啦，咁同埋佢只眼虽然话佢似 Barry， 但系我觉得佢更加似嗰只泰国超人咯，即系嗰只我哋成日话 Pilot 啊，佢 Pilot 咁嘅眼啊， 系 啊。即似嗰、那个咁，同埋佢呢度出嗰啲拳脚功夫，我都觉得佢系有失错啊！呢啲咁嘅泰拳动作嘅， 哦， 所以我成日觉得佢呢只嘢其实系咪抄嗰时嗰只泰国超人咧？ 哦，咁真系唔知啊！ 不过佢就吸咗落去话系 Barry 个仔咁样嚟去，即系将佢嗰个狂野啊，正嘅方法去合理化啊嘛， 系 咯， 嗯， 因为你打泰拳咁打法都狂野啲啦，系咪？ 系， 系咯。咁但系我就觉得今次咁捞法咧都好睇啲嘅，即系好多个上次嘅，系咯。 哦。 咁啊再睇啦，系咯。咁佢亦都会出现两个形态噶啦，好快就会系啦，即系另外两个形态，即系又一个系发热啊、大力啊，咁一个又系蓝色啊，即系又系嗰啲高速啊咁嘅，即系类似都系咁嘅。 系。 即都走唔甩之前嗰个影子噶啦。 系咯，唔知点解系咁啊，黑得出嘢。 系啊。唔知点解系咁啊，咁啊冇乜大变化，系。即系换个角咧，但又系玩翻嗰啲咁上下嘅嘢嘅 咁上下嘢，但系系玩具个样转咗咯，我哋都系觉得只系 啦，即系其实又系有一个 scan 几粒嘢，其实都几，我觉得唔好玩。 系上次就 cut 咁样个嘢咁样去整，跟住今次咪变咗两粒嘢入落去咁，跟住再 scan 咁咯。 下次大开试下眨眼啦，超人式啦，系嘛？真系蜘蛛侠 啊！大细眼咁 玩眨眼啊！因为嗰啲死光有五百几啊种功能啊，咁嗰啲啊。好嘅，咁我睇下点啦，系啦，咁我就觉得蒙面超人就多巧啲嘅，通常都系，咁佢亦都可能因为佢实在系特别卖得啦，所以都抌多咗资源落去做啊，系。 系。 嗯。咁下一个蒙面超人睇剪影咧，又系左右唔同样嘅。 吓，但系唔知啊，真系。 但是剪影呃晒噶，剪影呢样嘢，因为之前咧呢、這个 Sidor 咧出个剪影个样同而家个样一啲都唔同。 系啊， 系啊，嗰、那个剪影系个额头好似有个月光咁嘅样嘅， 咁出嚟， 同埋佢嗰个啱啱个灯好似只雀咁嘅，好似鹰咁嘅，而家唔系咁嘅，完全唔系咁嘅，系啊系啊， 而家心口就系粒灯嚟喎，即系， 哦，佢心口就系嗰个药丸咁咯， 系啊，一个药丸咁嘅灯啊， 系啊，同埋响嗰个声好难听嘅，好似啲警报咁嘅，轰轰轰轰咁，系好啲声好恐怖嘅，系， 嗯， 唔系嘟嘟嘟嘟嘅， 系，哦系。 咁、啊、大家睇啦吓，呢、這个其实贴咗上群组噶啦，琴日已经系， 嗯嗯， 咁仲有唔同语言嘅版本嘅，大家自己睇睇 ，OK， 哦就系咁啦，系嘛，马仔冇嘢补充， 木木啊，都偷嘢，我覺得又係搞笑。因為其實啲人嗰啲都唔係話太衰 ，OK 咁似，但係我係嫌佢點解次都比較重複啲咯，我行得長。 哦，咁呢個冇辦法㗎啦。佢自從都自從玩呢個二合一之後，都係不斷二合一㗎，即係洗曬水 咁咁多次啊，已經咁多次，仲要繼續玩都係二合一啫。 冇啊，冇橋啦嘛。 係咯，佢唔可以揾第啲二合一個，佢一定係揾翻之前啲超人嚟。 因為其實佢個產品咧唔係咁好賣，佢都係佢係排到十名內，但係都第十噶嘛。 嗯。 嚇、啊！阿蒙面超人係排第一㗎。 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諗佢唔想擺太多資源落去搞， 係佢費事諗埋咁多蓋啊。 係，咁同埋你仲可以玩乜嘢？ 係唔知難 啲。可以玩啲咩啊？係咪真係咪？咁你唔同蒙面超人可以不斷揾啲唔同嘅，玩完 USB 就玩呢個銀仔咧，又咩乜都有咁樣係咪？ 係啊。 而家玩埋 game 咁樣，咁你呢個唔能夠擺得落蒙面超人度噶嘛？ 嗯。 係咯係咯係咯，咁你的確好難嘅，係咯。 咁 佢諗啦，佢想我哋幫佢諗， 睇下都 OK 咯， 我可以幫佢諗嘅，俾錢啦，係咯， 係，唔係睇下算咯，係咯，係，起碼今次話 Barry 個仔好過之前咯，無端又作一個新嘅， 係啊，有啲新都加咗啲新元素㗎啦，已經係咯， 嚇， 嗯，好，好啦，咁啊再講埋另一套啦，可能其他啲唔講住啦，係嘛， 係啦，講埋呢套啦，呢套正㗎都。 系啦，咁呢度叫做骑士魔法或者叫做骑士与魔法啦，睇下你点译啊。 嗯 ，Knight and Magic 啊，即系骑士啊，同埋 系 Magic 啊，魔法啦。咁系什么东西嚟嘅咧？如果睇漫画咧，就都挨得几辛苦嘅，因为开头一大段都未出过嗰啲机械人。 系。 咁同埋咧，佢好你要好接受到个设定嘅，佢竟然咧系一个中老咧，喺我哋现实世界度。 就 过马路就俾车死咗啦吓，咁佢本身就一个程式员啦，即系一个 好劲噶嘛，顶级 programmer 啦，系咯，好劲嘅 programmer 啦，咁佢就亦都本身系一个超级机械人迷啊，咁成日 砌模型啊嘛， 即系一个宅男成日砌模型啦，咁佢话佢成屋啲模型冇机会再砌啦，佢一死啦要咁样，咁之后佢就转身咗另一个世界，就变咗一个伪娘萝莉咁嘅样嘅大仔嚟嘅， 系银化啦嘛， 咁但系咧。佢嗰個世界咧就有機械人嘅，因為佢啲要殺呢啲人咧打嗰啲蟲嘅，係啊，咁而嗰啲機械人係用魔法嚟推動嘅，咁佢呢度就冇詳解釋即係魔法係點推動啦，咁其實佢漫畫就有講過下嘅，佢話嗰啲其他啲生物咧就有啲器官就可以駕馭到呢種能力，但係人類係冇嘅，咁佢就所以佢就用嗰啲水晶嗰啲嚟代替，咁佢用咗好長嘅篇幅嚟係咁喺度解釋呢啲嘢嘅，咁亦都講佢翻學講咗好耐嘅。都冇出過啲機人嘅，啲機人喺度行嚟行去咯。 嗯， 有去做細路嗰陣時開始嘅講嘢。 咁佢就算開始揸機，佢都係由細路開始講好耐添，係啦。咁佢揸機都講好多集之後先至揸機，但係呢度動畫就好啦，就一開場已經打咗輪啦，佢老豆揸部機出嚟救咗佢哋先啦。咁跟住就好快就講佢話要去，哇咁啊正啊，佢好中意機人啊，咁佢喚起咗佢前一世係。机人迷呢样嘢嘛，佢话哦，原来我嚟呢度就要为咗同呢啲机人相遇啊，咁佢就要一定要做到嗰啲驾驶员，咁咪入咗去读书咯，咁佢就好努力咁学嗰啲魔法啦，咁佢就话佢叻过晒其他同学嘅，因为佢好细个已经开始学噶啦，因为佢话佢妈都系啲魔法师嚟噶嘛，咁啊好细个已经教佢，咁就加埋佢本身有程式员嘅呢个记忆咧，佢话哦，原来啲魔法咧就要记得好多里边好多嗰啲嘢嘅，佢话佢话呢样嘢同编写程式好似佢噏嘅啫，唔好嚟噶啦，咁所以佢就好容易就上手嘅，话佢吓，咁啊比其他细路仔叻好多嘅。 同埋佢有兴趣啊嘛， 升 升 快班嘅， 系啦， 佢就由呢个低级就升到中班嘅啦，已经系即系总之跳班咁啦。咁同埋咧，佢又话啦，咁因为佢细粒，即系佢仲要唔就系细个，佢比同年龄嘅都细粒噶。 系。 咁佢手短脚短咁揸唔到机，佢就话咧要整一部自己嘅机先得。 嗯。 系。 咁佢就开始去研究嗰啲机嗰啲结构啦。咁佢又認識咗一個咧，專係做打造嗰啲嘅矮人族嘅肥仔啦，一樣有翻呢啲角色噶，其實一樣啊。咁肥仔個老豆都係矮人啦，咁佢哋就係專係即打造呢啲。佢話呢啲機其實基於成幾百年前嘅嗰啲圖則照做嘅啫。佢話即做係不斷會做，但做嚟做都係做嗰啲款嘅啫。 咁嗰啲點解有啲唔同樣？唔同樣係因為嗰個駕駛員不斷改裝武機啊。 係， 即係可能 越改越勁咁，但係即係佢唔係第二個型號嚟嘅其實啊。即係咁講，佢可能都有好幾個型號，但係意思嗰啲型號嚟嚟去去咯。咁佢話已經用咗幾百年，咁佢話從來都冇新嘅型號。咁、那個嗰、那個細路仔話，咁、那個主角話唔係嘅，其實可以有嘅。咁唔知佢係咪後屘自己設計啊？咁總之咧，佢而家呢度就講我哋去。即派咗你出去一個地方嗰陣，遇到啲嗰啲咩怪蟲嘅襲擊啊，咁啊開始啲嗰啲大人就揸機去保佢哋，咁但係下一集就講到佢會揸部紅色機出嚟㗎，終於講到，咁我唔知嗰部咩機嚟嘅，咁同埋佢又講佢話嗰啲魔法棒啊咁麻煩啊，佢哋自己整嗰啲魔法槍啊，即係佢已經識得去設計嗰啲嘢嘅喎，佢話佢，咁因為佢嗰幾個 friend 都用緊㗎啦，咁佢仲犀利用雙槍嘅，咁啊平時就插喺個袋度，好似有個槍袋，好似卡身咁咧，就攞啲槍嚟飛啊。 系， 即系成攞嚟喷射咁飞噶嘛，你明白？ 系啊，用风啊，你当佢魔法咁喺度喷。 系啊，因为佢嗰啲枪系魔法嚟噶嘛，即系佢唔系射弹，佢系即系用即系都系嗰地水风火，咁啊用风咁啊可以飞。嗱呢样嘢好似漫画好似都唔系咁嘅。 哦， 嗯，咁咧唔好理佢啦，咗呢套戏咧，佢将嗰个英雄感咧加强咗好多俾我主角嘅，我唔系觉得佢好伪娘嘅啫，反而。 哦，虽然女仔声，但系。佢啲動作同埋啲反應， 冇女仔 嘅， 動作冇女仔 嘅，冇乸型嘅， 冇乸型嘅，冇乸型嘅，係唔同嗰啲有啲某啲即係嚇嗰啲咁嘅，我唔中意嗰啲動畫啦。 啊， 啲男主角好似女人咁嗰啲啊。咁佢呢度冇嘅，佢只不過不斷嗰個中意佢嗰個女仔，成日話佢好卡哇伊嘅啫。其實佢都唔係好似女仔嘅，我覺得佢而家呢個動畫版。 哦，佢冇攬住佢有面紅啊，好似女咁樣冇嘅，佢正常。 但佢个样都唔系好女仔噶，咪男细路仔咁咯， 咪感觉似细路多过似女咯。佢而家画出， 即系你话佢男得女又得嗰啲啦，即系冇话觉得佢好似女，冇嘅，冇话咩伪娘 feel， 反而我又唔觉嘅。 系，佢冇特登扮到嗰啲啫，你走去整佢咧，跟住样扮到好高潮嗰啲咧，好中意画呢样嘅佢哋，冇嘅呢个。 唔系，因为你伪娘咧，你系要正式，系要直情女啊， 系， 你着埋女装嘅要系。是要嗰隻先係嘅，其實佢呢度冇嘅，我唔覺得佢中性啲啫嘛。 係啊，係 咯。咁你細路仔咁有咩咁出奇啫？咁你 容易近啲咯。如果對我嚟講，又佢咁樣整。 係佢就係個古仔話佢係好似偽娘，話啲人話佢好似女仔啫嘛。但係佢實質表現唔係啊嘛。 嗯， 係咯。咁咪 OK 咯。我就係頂唔住嗰啲直情畫條女出嚟，但係話係仔喎。嚇，唔係啩？係。直情著埋女裝。 佢仲要畫到佢啲反應好似女咁啊嘛！最大鑊係。 係。 佢都冇嘅呢个冇， 怕丑啊嗰啲咁样噶嘛， 呢度反而系似翻啲即系机械人动画嘅，系 O K 嘅，同埋啲机械人嗰个上色做得好靓嘅，即系佢虽然用 C G， 但系咧嗰啲上色做得好靓，做咗几重光影嘅， 系有旧花嘛，你话系， 嗱佢近镜有啦，咁啊，不过阿新年话嗰幅系咪系画嘅系咪其实？ 即係佢有一個係佢走埋去部機嗰度睇就哇好勁啊咁樣咁嗰一個呢佢有 pan 過部機咁但係嗰個就應該係畫出嚟嘅咁但係如果 但係我見過啲機起動嗰陣識喐嘅其實都有嗰啲舊化嘅 detail 嘅喎 都有但係就嗰個會冇咁detail 咯個感覺 就咁實係啦，佢可以 即係你話佢有時唔喐嗰陣畫嗰幅其實係硬照係畫嘅，唔係 CG 嚟嘅。 係啊， 哦，但係佢喐嗰陣都好靚嘅喎，唔係何心正事嗰啲咁嘅喎。係啊，所以佢呢套嘢得意嘅地方就係連個模型都冇佢畫出嚟咁靚啊。 係佢嗰啲畫出 band 帶出去公仔反而唔係，因為佢畫出我感覺上佢啲手腳冇咁短啊，個頭冇咁大啊。 係啊，係啊，正常㗎，好型㗎呢幾人都咁，但係佢啲公仔好短嗰啲手腳。 唔知，因為佢嗰個弧形，因為佢咧啲腳排啲手咧，佢有嗰個弧形位咧，佢玩具可能做得厚啲啊，唔可以咁薄啊。 哦， 咁佢嗰個弧形， 其實佢原著漫畫入邊咧，嗰個機人係咁嘅。 唔係，即係我話佢畫出嚟就薄啲啊，因為佢啲玩具可以。 佢原著漫畫佢機人係咁嘅身形嘅。 係，咁咪變咗佢跟翻嗰個做壞，我唔知係咪做唔到定咩㗎？ 佢個 動畫 入邊佢啲機人咧高大好多嘅，好有型嘅，有型好多嘅。 嗰啲弧位薄啲咧，佢感覺上咧，佢拉長咗咧，咁佢覺得個 size 係正常，即係收長型嗰啲，即係機械。 我話大頭嘅，你覺得佢都係細頭嘅，但係佢睇佢點樣咁大頭嘅？佢原本嗰個畫得啊， 係啦，唔係。 咁所以呢個動畫入邊佢完成咗出嚟咧，成套嘢靚咗好多嘅，同埋冇悶嘅，係唔悶嘅。 飛曬啊嘛，因為。我感覺 飛曬係啦，已經打 第一集 咧 就 勁嘅，好勁飛都好勁係啦。 飛得好勁嘅，我覺得 已經打大怪啦，已經去到講係啦。咁 OK， 如果跟佢呢個咁嘅劇情咧，就好睇。希望佢唔好下一集又講翻翻落啦。 嚇！ 係咁啊，睇完第一集就好滿意嘅。咁啊，呢個介紹俾大家睇下。 嗯。 咁啊，而呢個漫畫亦都有嘅，大家有興趣上網可以揾翻呢個騎士魔法咁樣。咁但係又漫畫就唔係畫得咁靚噶啦，老實講你如果你中意畫得靚嘅動畫靚，好靚就咁啦。咁啊睇啦，咁啊但係仲有其他嗰啲我都唔知好唔好講啊，係即係係咪留翻嗰個咧？ 好長啦，依家 係嘛？留翻啦，好多啊，有咩唔係講下名就冇所謂嘅，即係包括有啲乜嘢係咪追遊記？有個咩 reload bus 啊？ 係 plus 啊，嗰個片都係新嘅係嘛？ 新。 咁有一套咧，我睇咗啦，嗰套我都無聊嘅，《最後記》不嬲都無聊噶啦，嗰幾師徒啊嘛，煲曬煙咁樣嘅，都唔知啲咩人嚟，但爛仔咁啊，又開槍嗰個唐三藏真係大佬，係咯，我覺得佢嗰個拍得住啊，羅家英嘅真係啦，好啦，咁另外有一套要介紹就唔係想講啊，識講就講個名嘅啫，啊，呢個我覺得都好睇嘅，就係，叫《梵蒂岡奇蹟》。調查官咁嘅中文係咁譯嘅，咁呢個就講嗰兩條友就派去唔同嘅地方就去查一啲，即係佢哋話係神蹟嘅嘢。咁但係睇咩好睇？唔係，其實佢真正咧係似呢個咩咧？就Name of Roses 啊，即係阿新康納利做過一套嘢咧，就講佢兩師徒咧就去咗一個，即係其實佢係查案，就去咗一個地方，一個即係嗰啲修院啊。咁就修院度咧不斷受到啲人睇嗰啲禁書就嘅詛咒死亡。咁而死咗之後咧，佢嘅手同條脷黑色嘅。即係佢哋就話係中，即係其實係中咗毒啦，即係其實係人為嘅，係查案片嚟嘅。佢呢度咧就係似嗰出嘢嘅，所以幾好睇嘅。 嗯， 係啊。咁但係咧，佢仲要加埋咧嗰兩個神會有 BL 嘅成分嘅喎。 居然係咁。 係啊，居然係咁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先。介紹就純介紹啫。就唔長講佢實質，而家講到邊嗰啲唔講，因為冇時間。咁大家揾嚟睇下，叫《梵蒂岡奇蹟》啊，調查官。咁因為佢係玩啲教會嘢咧。啲歌啊啲嘢都幾靚喎，啲配樂啊，係幾正嘅，係幾正嘅。咁但係其實係一個查案故事嚟嘅，要搞清楚。其實佢裏面啲人唔係，即係其實唔係怪，其實係有人為殺人啊。 嗯。 係好睇嘅。咁另外咧，嗰、那個叫乜嘢咧？咩刀劍亂舞啊？我揾唔到咁一時間啊。那個叫做咩？叫咩刀劍亂舞啊？ 唔記得咗叫咩名字？啊，總之刀劍亂舞。 咩活擊啊？唔知咩嘅活擊啊？係。 總之刀 劍嘅真人版。喺個網度唔知佢去咗邊啊？ 刀劍嘅動畫版啊。 嚇！咪你揾唔揾得翻？ 要撳撳。 唔記得叫做乜乜兩個字，跟住刀劍亂舞咁嘅。咁嗰套好奇怪嘅，就話佢哋係時空警察咁嘅，其實竟然，即係話佢哋係2022年咁派嚟派咗去古代。咁當然佢哋都係著曬古裝，有啲劍術好犀利，但係總之佢話其實佢未來派嚟。 係咪刀？ 咁佢就喺未來亦都有一個叫做逆行軍嚇。 係咪花園？哦，定係活擊啊？活擊刀劍。 活擊咯，好似叫做。 O.K. 系啦，吓咁佢就啲敌人咧，有个叫做系咯咩逆行军啊，即系时间逆行啦，意思系嘛？ 系 即系翻去想做呢个咩历史修正主义啊，即系改啲历史啊，想咁佢哋就系去负责去保护历史嘅，咁你当系咁啦吓。咁佢总之最尾佢初得两条友，但系最尾佢嗰个主人嚟到咧，就叫埋其他，佢哋其实都系啲剑魂嚟嘅，呢样嘢都冇变嘅吓。咁總之就準備一個大作戰咁咯，咁其實第一集就叫做打下嘅啫，係。咁而嗰啲敵人就似妖怪啲嘅，我唔知點樣係未來派嚟啦，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係。咁啊，總之好啦，咁呢個有興趣睇下先啦嚇。咁而家我唔長講。咁仲有一套，哇！我真係唔知去咗邊喎，而家嗰度真係揾唔翻添啊，真係大鑊。係啦，咁另一套叫做咩？賭博深淵啊，係咪咩鬼嘢咧？叫做我都唔記得佢譯做乜嘢啊。咁最得意就係佢嗰個 Siri 構成啦，啊狂賭之冤係 Siri 構成，因為係寫蒙面超人嘅呢個小林阿姨啊，係咁但係呢套好正喎，因為佢其實有原作嘅， 喂，如果大家睇王晶嗰啲，睇到厌睇嗰啲咩赌城咩群英会，唔想睇啊？喂，睇呢套啊，佢讲赌，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讲紧学校咧，佢嗰啲好似啲贵族校咁嘅，咁但系咧讲佢哋原来一放咗之后咧，佢哋合法赌博嘅， 系， 即系成系学校嗰个传统嚟嘅，咁所以就赌镬金嘅，咁如果赌输嗰啲人咧就要成为即系赢嗰人嘅奴隶之类咁嘅嘢嘅。咁当然如果你夠钱你可以赎身啦，但佢嗰阵就可能输咗唔知几多千万俾人咁嗰啲咧，咁要做凳仔啊，要俾人晾脚啊，咁总之佢叫你做乜就做乜啦咁样。咁好啦，咁有一日咧就嚟咗一个嘅转校生啊，咁表面睇就一个娇滴滴嘅女同学嚟嘅，咁但系结果梗系唔系啦，咁嗰个转嗰个就嬲佢赌啊，咁如果真系出现咩事啦，应该可以有啲估到。咁其实当然如果系一个好赌神咁嘅咁样嘅。嘅一個故事咧，咁當然嗰個轉校生梗係無敵嘅一個，即係賭神啦。其實即表面上有一個性格，但係其實變態。咁佢好特別就係佢哋一賭車就一個樣會變變態喎，平時係萌樣喎。係啊，但一定要睇啊呢套，哇好正，真係好正，真係好正。咁而佢嗰啲賭局咧，亦都唔係正常嘅。 嗯， 係即亦都係有少少好似之前啲唔同要過關嘅咧咁咧，佢自己作嘅。 即系赌博麦斯诺嗰啲， 系即系佢呢个玩法系完全系自己作嘅，即系佢唔系玩翻苏轻，唔系剩嘅，佢平时系嘅，佢初初坐嗰阵就系嘅，但系佢呢度斗嘅呢度唔系嘅，咁啊唔长讲啦，大家自己睇第一集先啦。我系觉得哇呢度画得又靓，同埋够变态啊，系同埋 重 变态嘅程度啊，唔系普通变态，系重口味嘅，重口味嘅，但好睇嘅。即系佢将赌呢样嘢又推到另一个高峰， 嗯， 系咁啊，王晶咧应该要睇睇， 系出翻香港， 佢下次可以用呢种风格嚟拍啊， 嗯， 系啊，咁同埋佢用女嚟做主角，系你冇谂过啊，即系你以往你睇咩赌后啊赌乜，即系如果系女唔好睇噶嘛， 嗯， 你觉得唔好睇，冇咁霸气嘅， 吓， 嗯， 哦，佢 即 系 就算你点 样披住 褛，点样喺度扮都冇用，好似女人扮男人咁唔好睇嘅，但系佢呢度佢完全唔系用呢种。用呢种风格嘅，即系佢只不过着到校服咁就玩咁样，咁但系佢嗰种变态咧，系其实系得人惊过你睇嗰啲赌，即系嗰啲赌神入边嗰啲敌人嘅。即系因为呢个当然佢用咗啲动画嘅表达方法啦，即系佢赌咧成只眼会着红光嘅，好得人惊，好似恶魔咁嘅，系啊。咁但系佢就总之讲嗰、那个呢个女咧，就平时系好娇滴滴咁，但系佢赌嘅时候就系一个变态咁。咁佢话佢好 enjoy 啊呢一种，即系系咪患得患失之间系嘛？唔知啊，佢话佢好 enjoy 呢样嘢嘅，咁但系佢次次都赢嘅， 系 冇得解嘅，系冇得解。咁你睇下，好好睇啊，几好睇嘅。咁介绍住咁多先啦，好嘛？长讲咪下个礼拜先长讲啦，系咯，可能有啲都未出炉，有啲新都系咯。咁啊呢套呢几套，我觉得特别啲咯，系。虽然话科幻，佢系全部科幻，系但系就特别嘅个题材。 好两句个狂赌之渊啊！佢系有漫画版嘅，大家可以去及及。 有漫画版，系佢平时就画少女漫画风嘅， 吓系一赌嗰阵时就变态 嘅，一赌变态，系变态个样，个样仲衰过啲男人，系你唔会谂到可以衰到咩程度，但佢又唔系恶搞喎，你唔好以为咁啊真系恶搞，唔系阿神乐，你搞清楚，唔系阿肥环扮神乐嗰啲，又唔系嗰只，佢真系变态个样，系啊。系啊， 死亡。 所以你话佢系教你赌博咩？其实佢又唔系噶，佢将嗰样嘢丑化得几犀利噶。 系， 佢净话佢系变态噶，系啊。咁你睇啊。咁佢里边当然亦都唔止系呢啲啦，因为佢系女嚟噶嘛，咪成日喺度卖弄嗰啲咁嘅，即系身材啊嗰啲咁又露下底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嘅。系，吓。咁所以呢套嘢都几特别，但系佢作画都几好噶，系一路都识喐噶啲公仔，唔系褪胶片噶。 嗯 系啊，少有而家唔褪胶片嘅动画嘅，吓咁呢度唔褪胶片嘅，啲人不断喐嘅，好嘢啊，唔系 C C 嚟嘅，但系啊，咁啊大家睇啦，大家睇啦，介绍咗啦，当、OK， 好，仲有冇玩具或其他有冇？快啲讲埋去收工，马仔有冇玩具或者咩无名出人嘅啫？唔讲啦，系嘛？ 唔讲 我唔讲好，咁我睇下我哋得闲啲先讲啦，下位有冇咩做？ 哦， 星空巨战 系咯，星空巨战呢、這个猿人争霸 战哦，做猿人争霸战啦，下礼拜终于 OK， 咁呢个都可以讲啦，系仲有冇 做呢个 f 反斗车王衫啊。 哦哦，咁呢个咩魔道少年剧场版龙之泪系什么咧？ 哦咩？妖 精尾巴啊！ 哦，妖精尾巴啊！呢、這个就系、是、OK OK OK， 因为好似结局篇嚟噶。 OK， 哦，咁系咪都唔系冇嘢睇啊？ 嗯 嗯， 都好多嘢睇啊，系咯。嗯，好 系啊。 咁有冇话呢个月仲有咩嚟紧？ 哦，呢、這个咪阿基斯道法路兰二十号嗰套 《邓寇克》 《寇克大行动》 系。 哦哦哦哦，都做啦。 系台喵星人啊嘛，阿古天乐嗰套。 喵星人都系科幻片嘅，咁就系咯。 系啦，跟住仲有原子杀机。 哦哦，几时啊？ 二十号啊，都系。 嗯， 都系二十号系嘛？好。 系啊。 咁月尾好似有呢个咩星际特工喎，千星之城喎。 係啦 ,21 号。 係啦，咁我点介绍啲人都好似都冇兴趣 嘅。呢、哦這个始终唔係一 hit 嘅题目，咁啲人就向都係，如果唔係 hit 题目嘅话，都係实质要出咗嚟话好劲，咁佢啲先有兴趣 嘅。哦，咁而家啲人连讲到连第五元素都係垃圾添，係啦，唔使睇嘅。系啦， 嗯， 喂，咁我见到个人名表，竟然呢套嘢都有吴亦凡做嘅喎， 边套咧？ 咪千星之城， 千星之城有吴亦凡， 系 哦，竟然有嘅，我一先见到吓，哦 ，OK， 不过系咪扮咗啲外星人？我唔认得咧，我唔觉有嘅，睇住话， 唔知啊，可能出咗地嗰啲啊， 哦 ，OK， 系啦，咁同埋都会做咗美女变怪兽嘅，吓、嗯，七月系27定28系嘛？亦都有呢個報告老師怪怪怪怪怪，係啦，即係又係咪九把刀嘅嘢啦，係啦，咁啊， 嗯， 啊咁有兩都有一套又係啲即係叫做香港即係唔知算係乜嘢啦，係啲反映下嘅劇就叫嘅戲叫做咩《西方極樂之太爆太子太空艙》嗰套咁嘅嘢， 有啊，波， 我就係見到個林敏聰喺不斷。话喺个太空舱咩发发发发咩嘣嘣嘣嘣嗰啲咁嘅，话咩佢两个搞嘢咁样。 唔知啊，唔知啊，系。不过我谂唔系真系科幻片嚟嘅呢个， 或者讲嗰啲住屋问题啊，搞笑。 系啦系啦系啦，个名都科幻啲。 即系唔系。 但 系 讲下讲唔讲啊？其他系嘛？ 嗯， 系。其他唔讲啦， 冇啦冇。 系啦，系咁多。 系，系咪？唔系，咁呢套头先讲太空舱仲有欣怡嘅，咁欣怡瞓咗咪应该唔喐得噶啦，系啦。 我唔系佢话正啊嘛。阿林敏聪咗啊， 郭姐啊， 唔系，因为佢本身啊咩啊嘛，啊张继聪好似话带条女翻个太空舱度，谂住一齐瞓咁搞嘢定咩啊，跟住阿欣怡去到话扎得滞唔掂啊，转西转到，跟住话走啊，跟住阿林敏聪咪喺度讲话咩好正啊嘛，话喺咁炸地方，两个走埋去喺度咁样搞咁样嗰啲， 嗯系，系咁到时记得睇啦，系啦， 嗯。 嗯，好，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仲要月尾前都仲好多，不过嗰啲真系做先讲啦，系、 嗯、 啦， 系 啦，咁即系有套系啊 ，Ellie Fanning 嘅一套古装片嘅，有呢、這个嘅歌连费路嗰套啊，我唔知系嗰套就有啊旧蜘蛛女啊，即系 MJ 啊，第一集嗰个做啦， 哦， 系 咪嗰个系咪嚟噶嗰个？ 系咪肥珍？ 系咪肥珍嚟嘅嗰个？系啦， 唔知啊，基斯丁唔知咩嘢叫 啊？系咪嗰个啊？就系系啦。咁啊，我都睇過㗎喇。咁另外呢、這個啊 ，Baby Driver 我都睇過嘅。咁啊，但係今日唔講住啦。咁其實喺度音樂鏈車戲嚟嘅。如果有興趣，方便朋友可以睇下。即係佢將音樂啊同鏈車啊，佢連開槍咧，砰砰砰砰砰都要夾翻個音樂節奏嚟玩嘅。 哇，咁勁！ 咁但係咧就冇想象中咁好睇嘅，原來都咁啊、那個畫頭的確好好睇，但係個實質拍出嚟咧就冇咁好嘅。係啦， 但係鬼佬嗰邊又比較俾到好高分嘅喎， 即係比較 fantasy 啲嘅。系啦，咁但系佢又拍得嗰啲女好靓嘅，呢个系咁啊，咁啊睇下无妨嘅北美朋友，咁但系呢个暂时未见到香港有期，系啦， 台湾反而有。 咁但系一话就话，首先话Ellie Fanning 嗰度就话七月尾，但我见佢仲系用紧英文名睇，拍呢个应该唔啱嘅个日子。咁呢套我都望过噶啦，系啦，咁你睇下啦，即系总之好奇怪就该救咗阿伤兵嚟咧，就开始成班女人就开始发姣啊， 系， 嗯。 嘅故事嚟嘅，系好特别，好特别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好，咁啊唔讲啦，而家系啦，咁啊好啦，下个礼拜同大家再讲啦。 嗯，好， 嗯，好，咁冇啦嘛，冇咁啊，鸣谢翻腾空馆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啦，好，咁啊，好，咁啊， 今个礼拜我哋都超晒时噶啦，咁系咪都分两 part 出噶？你应该系嘛？ 系系。 咁啊，好，好啦，咁样啦，好，好，下礼拜见啦。 嗯， 系， 好，拜拜， 拜 拜。拜拜。